有福破防共君享受，一朝风雨共挽手。难得找到知心共聚，何妨共君相惜已久，手以后难回头，怀人苦兼罪是难受。当初破阵双剑飞，今天有谁碰杯酒，剑起怒鸣为君呼唤，不知君你在听否。正大月千里走，已见会在沉醉后，有福何妨共君享受，一朝风雨共挽手。难得找到知心碰